口香糖都还来不及咬下去，大门就已经打开，你一脸淡妆朝我走来，故事就决然的展开。你说天气好想去划船，而你又说担心我手会酸，你把背包很自然的交给了我，说最重要的东西要让爱的人保管，被你的爱狠狠颠倒。 I love you 不怕天高不怕天荒不怕跌倒，我的双手记着给你密集拥抱。 I love you 要你听到感觉得到，爱情多好，女孩你发出太高桥，把我的肩膀一下变成专为你挡刀挡下的城堡。 好不容易的我们相守 IP 转女神的爱就像惊人的热水，我有另一片花这两 天。你说划船后要去哪里，由我决定，谈恋爱要公平，你那美指在我额头轻轻的按，说题重要的人才喊不造反的愉快，被你的爱狠狠颠倒。 I love you 不怕天高不怕天，不怕跌倒，我的双手记着给你密集拥抱。 I love you 要你听到感觉得到，爱情多好，女孩你发出太高桥，把我的肩膀一下变成一串数字人城堡。 四点半晚饭闲脚了，喝杯咖啡也不错了，一两天又忘了电影了，怎么办？画面带到了街头，特斯拉慢慢接近了，双手一点一点磨擦出了烟火。 这是我们初次约会，相爱的第一天，我真不算最完美，有那一点那么一点刺激惊险，还好从此你快快乐乐待在我身边，管我睡觉管我吃饱，一万颗的星星都替我算念，我爱你只爱你只爱你。 I love you 不怕天高不怕天荒不怕跌倒，我的双手紧着给你密集拥抱。 I love you 要你听到感觉得到，爱情多好，女孩你发出太高桥，把我的肩膀一下变成专为你挡刀挡下，抱着你幸福甜美的城堡。